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哎，萱草，这个距离你第一次约会有多少年了？你还记得吗？ 距离我第一次约会，哎呦，那还真的是要好好想一想了。因为 真的好久好久、啊、 对，我觉得约会这件事情一定要是那种很正式的，就是那种大家都约出来打扮得很好看，那才叫约会，是不是？像之前那种偶遇、那都不算的。 对啊，就真的是就是确定关系之后两个人一起出来玩，然后第一次吃饭啊、第一次做什么。其实我之前看到过很多朋友说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大家都很拘谨，很做作 啊。是的， 然后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漂亮的西装。 是，所以就是我最近看一些偶像剧啊网剧里面，就是两个人确定关系后，哎，反而不自然了，就是哪都觉得不舒服，就是没还不如表白之前那么自然呢。 哦哦，就是那个爱情将至未至的时候更甜蜜啊，是吧？ 对 啊，对，说的有点跑题了。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第一次约会有关的，说一说你第一次约会时候做过什么做作的事儿。 嗯，赶紧来分享一下吧，把那些做作的事情讲给我们听。 对，先说音乐吧。第一首歌呢来自校长张弛的恋爱相机。 对，他之前唱的那个带你去旅行就很火，然后现在这首恋爱相机的这首歌、对，这首歌也是挺有那种感觉那种风格的，很像，大家可以听一下。 约你出去拍照，听说明天天气好，阳光会晒黑你最近的一切小烦恼，就微微一笑来拍个照，我早已经把旅行。 好，这个先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故事吧。厮守黄玉博他说呢，我以为他眼睛有脏东西，然后就撕掉了他的双眼皮贴，至今都记得他一脸震惊的表情。 直男。我想知道你们现在分手了吗？还好吗？ 太二了。 对，哎，这种女生特地打扮的，还结果被男生说，哎，你别动，我看你眼睛上有什么脏东西，结果一撕下来了，这种真的是内心里各种小鹿奔腾而过。 对， 恋爱的相机记录我和你，不用美颜也可以甜得像蜜，想去世界各地带你一起旅行，留下我们最好的印记。哦，恋爱的相机记录的事情，不用闪光灯一样闪得相信，想趁你不住记录你的表情，几千万像素也无法比拟你的甜蜜。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木西的《无风好时光》。看这个朋友留言啊，他叫做东南西北的你，他说第一次约会他想抱我，我一手打在他的脸上，现在他结婚了我还是单身。 都怪自己当时太直男啊，太直女。 可能应激反应吧，你想靠近我不行。 你的微笑有种晴朗颜色，草莓冰沙眼是脸颊微热，放纵甜蜜将累累复活。 铁手臂专长拆车门，他说呢，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时间地点人物，咦，第一次在哪儿和谁，多少年后来着， 就是单身很久的老铁吧。 嗯，在调侃自己啊。 对， 是年少人稚气挥脱，满天星光亲吻过你眼前。 是杨舒淇哇，他说本来能够吃完一大碗面，结果呢只吃了半碗不到，他吃的比我还少。 他是单人旁的他，就是这女孩做作，男孩比女孩还做作。 对，他就说可能我们两个人都心里虚很多，就觉得说女孩子吃这些的，我也不应该吃太多，好像都不很好养的感觉的，把人家吓怕了。 种树养猫与鲸鱼，他说呢，去东北大冬天的，走台阶上的那种石板，我以为没有结冰呢，结果呢就给男朋友来了个单膝下跪，他还以为我要求婚呢。第一次见面，我是南方人，没见过这场面， 很逗。对，北方的话下雪啊或者下雨结冰，那真不是说着玩的，你像那种大理石面、尤其特别滑，上去之后能自己来一段街舞。 对，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是就是那个路上下过雪之后被车压过或者被别人踩过，之后化了，然后呢晚上又冻住了，那种冰最滑了。 哦，就还有就是那种冰就是被雪覆盖住，但是底下却很滑，但是上面被雪盖住了、 哦、啊，又有一层是吧。 嗯，对， 我就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小时候还上小学，那会儿走着去上学，有一天呢我就这个打滑了，结果呢头先着地，就是脸先着地摔在那儿的，第二天我的脸就肿了，那一个礼拜我的脸都是肿着的，一半的脸是肿着的去上学。 哎，我好想看你当时的照片啊。我来人 哇，好惨，当时没有手机，不然可以拍一下。 对， 勇敢爱过才会说值得，把心装进有你的纪念册，就让美好在回忆定格。 下一首歌来自曲肖冰的《爱你爱你》，很好听的一首歌。 嗯，独江雪他说呢，我怕尴尬，左手挽着闺蜜就去了，哪知道他身后带着他兄弟，他和闺蜜聊得火热，我和他兄弟一言不发，恍恍惚惚。 这个真的好尴尬啊，为什么和自己闺蜜聊起来呢？ 对，这男生也是情商很低吧，和闺蜜聊得这么火热干嘛。 请听你的唠叨和埋怨，他们说一次心动一次懵懂，多平常多普通。 阿加木这个特别逗，他说第一次约会他洗澡的时候我睡着了。 还能不能行了？能干什么事儿？ 男人不能说不行。 洗澡的时候睡着， 你难道不是应该激动的等待吗？ 太可爱了。 也能让我陪着你，爱你爱你，不用怀疑的决定，爱你爱你，专注呵护的用心，我想你。 纠结来纠结321，他说哎呀，网恋分线啊，有没有？站镜子前犹豫了好久，选了一件颜色最嫩的玫红色 T 恤，然后呢去车站接他，万万没想到他是嫩黄色，败了败了。 两个人都够骚的。 对，所以 嫩黄和玫红在一起太显眼了。 这个撞色，怪不得你们俩是一对呢。 嗯， 情绪推销员，他说呢，女孩都说喜欢逗她笑的，结果发现逗她笑的人永远没有让她哭的人重要。哎，什么鬼，怎么突然走心了？ 对，就是女孩哭的话是真的走心的，笑的话可以没心没肺的笑，谁都可以、但是让你哭的人绝对是让你痛心刻骨的那种那个人。 不过我还是想让女孩子笑，不想让她哭。哎，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于瑞拉的《恋爱小奇迹》。 嗯，今天的歌都好甜啊，很适合这个话题啊。 对，很轻松，听起来大家就可以打发一下时间啊，然后放松一下，放空一下自己，调整一下。 嗯。赵廷斌他说呢，第一次约会两人吃了饭就去看电影，我不是药神，想把手伸过去拉一下又不好意思，正好呢他当时在哭呢，于是我就把纸巾伸了过去，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还未出生的小宝贝儿，太可爱了。 我下面有一个朋友留言啊，他说你这个速度是挺快的，这药神不是去年的事吗？ 哦，未婚先孕啊，天啊， 就 知道了很多， 可能是相亲的吧，就大家见了面之后觉得很合适，就火速的结婚啊，生怀孕啊，生孩子这样。 嗯，其实很多人第一次约会都会选择吃饭然后看电影嘛，可能很多故事都是从看电影开始的，比如偷偷的伸手想拉人家结果被拒绝了。 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一开始啊每次吃饭都没吃饱算吗，其实知道我饭量看着我装 刚开始应该都这样吧，都会有点拘着， 心里其实什么都明白，就看着你故意看你那个样，就这就挺贱的，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最后已经很熟了才会这样，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肯定会劝一下，哎，你再吃一点多吃一点什么的。 嗯，姓林明诺，字优秀，他说呢想给他留个淑女的感觉，吃夜宵的时候夹起凉皮儿吹了吹 这凉皮儿真烫嘴我看到这条留言，我忽然想起来我最近刚分享的一个笑话，就是说去日式料理店吃饭，然后服务员端上来那个生鱼片说，哎呀趁热赶紧吃吧 哪里热了， 这就跟这个故事留言有异曲同工之处。 小工具。 下一首歌叫做《你的喵》，来自零七。 嗯， 其实我也是很喜欢猫的人啊，觉得猫的那种感觉很像女朋友。 那你可以写首歌，因为我知道《学猫叫》这首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网红歌曲， 嗯、 那个作者哈、啊，我记得他就是说他养了一只猫也很多年了，很有感情。有一天他就觉得，看到猫伏在自己的桌子上陪着自己一起做音乐，他就忽然间想要以猫为主角来写一首歌，就是《学猫叫》。其实这首歌， 哦、 嗯，对他写歌的这个出发点是这个，是送给他的猫的。 嗯嗯，不过他真的要感谢他的猫啊，因为这只猫他现在每个月月入60万。 我觉得在中国这种大环境下，就是他应该能赚更多的钱，但是现在可能版权什么大家没有很在意，所以可能还损失了一些。 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新闻访谈，我记得薛之谦那个时候说，认真的学那个时候很火嘛，然后他就说大家猜我那个时候赚了多少钱，然后他就说其实是零，就是虽然说彩铃也都有啊，各种音响店也都有在放他的歌，但其实他自己本人没有拿到任何的钱。 对对对，就这样还挺惨的，也是一个很不太好的现状吧、 嗯、 就是现在音乐圈的一个现状。不过这些年已经好很多了， 对对对，在慢慢变好。希望大家听众朋友们哈、嗯、都能够有这个版权意识哈，尊重音乐人，然后也尊重我跟孟大人这种就是靠卖声生活的人，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是有版权嘛。 嗯，其实真的做音乐真的蛮花钱的，就是前期的投入非常大，像我之前做歌的话、 嗯、 一首歌几乎都要将近2万块以上的成本，就是基本发专辑啊还有其他的东西都是赚不回来这个钱的。 很多人就觉得说不过一首歌嘛，听一下而已啊，但其实、因为他一首歌背后有很多的工作人员为他付出心血啊，其实还是蛮辛苦的、希望大家尊重了。好的，收、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了。 梦是像游戏跑行棒，我睡觉窗外的鸟鸣太吵闹，心别打扰，我睡觉听的歌要再换一个调调，除了你什么都不想要。我现在遇见你一点都不算早，生我为的 lady 每天都想拥抱，把所有烦恼忘掉，想带着你逃跑，就算以后会有争吵也要对我很好，你不在的时候就会很难熬，我不会走太远，我怕你找不到，所有的故事听说只是刚好，我很喜欢你的酷，希望你知道，你是我的，我是你的，都是你的，都是我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是我的，我是你的，都是你的，都是我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顾宁的《恋爱夏日》。 锦木他说呢，高一那会儿第一次两个人站在他家的楼顶靠着墙硬生生的尬聊了4个多小时，想干嘛又不敢，最后走的时候问他我们是不是应该抱一下，然后他说应该吧，然后就跟两个机器人一样抱了一下。最搞笑的是晚上我发消息问他我们是不是应该亲一下，然后自己去百度了一下到底要怎么亲， 那会儿啊还刚听第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呢、 太青涩了两个人 哦，连接吻都要查一查怎么做怎么操作， 其实两个人都是想要再进一步的亲热的，但是都很尴尬，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尬聊了四个小时、都也都不想走，所以我们是不是该出一期节目教大家如何接吻和抱一下什么的 估计这节目会被封了吧 大家过来人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来教给一些那个恋爱小白们， 可以聊一聊第一次要做什么，就是第一次约会要做什么 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自己恋爱的时候恋爱新手时那些尴尬的瞬间 牵着手并排走在一起很清醒，要一起徒步踏过青草。 我是李可爱呀、他说呢高中操场上一起并肩走，他突然回身亲了我一下，然后立马脸红，我追着他闹。已经过去七年了，听说他订婚了。 哦，好悲伤啊，这个故事开头很甜，结尾很苦涩，就像很多青春故事一样。 回头亲了我一下，然后我又红着脸打他，这真的是那种言情小说呀或者是那种偶像剧里经常有的看到的段落了。 环游是舞曲，他说呢冬天的时候故意穿得很厚，因为这样显瘦 是吗？不会显得胖嘟嘟吗？姓林名如自优秀，他说呢我扛着一桶水能够健步如飞，然后我问人家可以帮人家拧一下瓶盖吗 太可爱了。唐荣啊这个比较厉害，他说呢第一次约会在摩天轮上强吻。 可以可以，摩天轮反正都是封闭的、都在高空，逃也逃不了哪里去。 哎，不是说情侣之间不可以一起去坐摩天轮吗？只要坐过的都会分手 啊？哪有这种传说，这各种传说都有我还听说过在摩天轮的最高顶上接吻就可以在一起一辈子呢。 一辈子啊？ 嗯， 对，都是大家对爱情美好的幻想。 哎，说真的我真的觉得摩天轮这个场景和地点是很适合告白的，因为它那个封闭的又在高空，你想逃都逃不了，你不答应也不行 哎，确实是在那种比较惊险的地步的话就会更依赖你眼前的那个人，可能就会更愿意托付终身给他。 然后就别人就比如说别人问我哎，你我喜欢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肯定说哎要要要，先答应再说，下个地再说 对对对。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它叫做酒窝无酒仍易醉，他说呢第一次约会下雨了，我带着他去天台聊天，后来我怕冷就靠在他身上，然后每当他想走的时候天就会下雨，我就说你看老天都想留你在我身边呢，最后还被甜到了， 这么浪漫，下个雨。哎，真的谈了恋爱之后吧，我觉得这个天气呀简直就是有共情的能力，就是知道我在高兴啊或者是难过，一下雨都觉得老天爷在为我哭泣，然后晴天的时候是老天爷在为我开心。 还真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再恶劣的天气你在甜甜的恋爱的时候都觉得今天天气不错，这样 的 感觉。 是的是 的， 然后就是你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大暴雨哎呀今天天气真好就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精辟。好了，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有点超了， 说了很多大家在第一次约会中遇到的这个做作的事吧，就是大家做过最做作的事、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青涩的爱情都是这样吧、 对，今天聊得挺开心的，看到大家做了这么多做作矫情的事情，瞬间也觉得自己年轻了不少。 希望大家都拥有甜甜的爱情吧。我们节目呢，每期的话题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分享出来的，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中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然后订阅我们，这样呢每期发布话题的时候你都会第一时间看到了。 对，所以赶紧去参与我们的留言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见。 拜拜，下周五见。 拜拜。 星期天的拥抱亲吻落在我的嘴角，很有情调，想抱着你的手臂躺在沙发里，一起在客厅小猪佩奇，周末懒懒休憩，下午粉色温馨，享受爱和甜甜宠溺。